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本来医院通知复制是一周之后出院，但是因为床位紧张，到最后其实没有待到一周就出了。新建那天请了假，李磊说要过来，但是院里有其他事，终究没赶上。所有吃的东西都留给护士站了，复制只是收拾了一些衣服和日用品。新建说要帮他提，反而被瞄了一眼。 我又不是什么残废，这么一包东西用得着人帮吗？ 他俩的身高，本来并肩走着就已经很招眼了，再让新建给他拿东西，看起来就跟他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一样。病房的护士们看着他俩走都有点遗憾，左一句再见，右一句欢迎常来，搞得复制一直忍不住叹气。 我人缘是有多差呀， 老来这种地方难道是什么好事吗？走在旁边的新建笑了一声， 你就该拍照留念，挂在护士站的办公室。 新建把车放在了医院的地下停车场，因为下去的路比较麻烦，他干脆让复制站在门口等他一下，行李什么的甩在了后座。复制还是习惯性的坐在了副驾驶。天气太热，车窗关上之后就打开了空调，新建还特地把空调口动了动。 别对着吹，太凉。 啊，可算出来了。 长出了一口气，复制把座位往后放了放。 哎呀，快憋出毛病了。 一直躺在病床上的滋味可不好受，新建一边开车一边看了他一眼。 躺了这么久，能治好你的嗜睡症吗？ 复制扬眉， 对事情不要盲目乐观。 下一秒，开车的人无奈地叹口气。这一路的路途不近，新建本来想让复制睡一会儿，但是对方精神还算不错，两个人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一些琐碎的话题，直到车开到了一个岔路口，复制突然出声：“ 我说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 本来应该是右拐的，新建怎么一路朝着左边走？”旁边开车的司机只是笑了笑：“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 又往前走了大概几个路口，一直拐到了一条不算宽敞的小路上。新建渐渐地放慢了速度，在一排琳琅满目的小店铺之中，好不容易找到目标，他把车停在路边，给复制指了一下。是家小餐馆，装修的并不显高档，招牌上写的是面馆，里面零星地坐着几个客人，大概能看见负责张罗的是个女人。复制整个人愣住了，他缓了好一会儿才明白新建话里的意思，顺着对方的手看过去，心里瞬间感觉很复杂。 要进去看看吗？ 似乎是能体会他的心情，新建语气很轻柔地建议着，但是复制没有立刻回答。他仔细地想要看清楚店铺里的人，却没有找到熟悉的身影。半晌时间，他就这么有点发怔地坐着，一动都不动。 店铺是去年开的，听说很多人都挺照顾这家店，环境还可以。 新建解释的时候，从店里的内门终于出来一个坐着轮椅的身影，抱着一个小男孩。复制愣了一下， 那是他儿子？ 嗯，本来一直在他老家，受伤之后就给安排过来了。我听说基本问题都解决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就在附近那家小学念书。 复制点点头， 嗯，他以前就跟我说过，有机会一定要把儿子接过来。 去看看他吗？ 又问了一遍，新建一直等着复制的回答，但是旁边的人只是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摇头。 不了，知道他生活还不错就行了。 虽然距离不近，看不太清楚，但是饭馆里抱着孩子的人所洋溢的那股幸福，他还是能感觉到的。隐隐约约的，大概也是在笑吧。复制皱眉，闭上了眼睛。 见面了也不知道说什么。 他说不进去，新建也没有立刻开车， 两个人静静地看着街对面，直到看见检查违规停车的协管过来，傅志才示意了一下 回家吧。 车里一时间没有人说话，新建把车开上主路之后打开了音响，音乐还是上次的，傅志听得有点厌了，就换了一张 CD， 大概是他自己买的，新建没听过，因为车窗都关上了，音乐起到了良好的安抚情绪的效果。新建看着傅志靠到旁边不出声，皱了皱没开口。 其实当初就算你不去找他，他也有职责那么做。 他把视线转回前面的道路上， 我相信他没有怪过你，换一个选择，他过得不一定会比现在坦然。 每一个决定都一定会背负一些后果，新建劝的是傅志，却又觉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。 有些路啊，你明知道走的时候就不是康庄大道，所有的结果你就得全部接受。不是没有轻松的，但是那条老路走到底了是死路。从开始做这份工作，所有人就知道没有舒舒服服的日子。傅志，没有人愿意当孬种，你也别太看不起别人。可能他当时想要的就是你说的那番话，不然就算你站在他对面骂，也未必劝得动他。 看着窗外的傅志一直没吭声，他听着新倩的话，眼前路边的景物飞速地掠过，然后很突然的，窗上落下了几滴雨，不消片刻，挤满了一窗。 下雨了？ 傅志有点奇怪地看了眼明媚的天气。 这么大太阳？ 新建笑了一声。 太阳雨吗？ 新建，你说实话，发生过这么多事，你怕不怕？ 被调查，被外派，被追车，被黑社会威胁，甚至被人攻击。想起那天在黑巷之中加注在身上的暴力，傅志下意识地皱了皱眉。 很多规则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改变的，倾尽全力对抗一切，你质疑过自己的选择吗？ 我怕。 他对于傅志问的这个问题一点都不觉得突然，嘴角扬起一个好看的弧度。他一边把车拐进小区，一边看了旁边的人一眼。 拿自己的一切去对抗世界的人是神经病，但问题是，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人。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傅志。 有些事啊，都是到最后你才发觉，其实是全世界对抗着一个人。 要说改变的，大概是他做事的方法，至少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尖锐伤人。赵鹏志说的对，想要在这个规则之内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，首选要了解这套规则。事到如今，他再也说不出自己什么后果都承担得起。新建笑了笑， 我一定会有所取舍。 他停下车，然后凑近了傅志。 为了革命的胜利，我要保持战斗力。 把复制的东西提回了家，新建这边人还没坐下，手机就响了，接起来是赵欣欣。对方人很激动，大概是因为程一鸣的案子申诉被驳回的事情，复制站在旁边都能听见那高亢的嗓音。新建示意了一下，然后坐在沙发上。 文书上写得很清楚，你什么地方不明白？ 申诉理由还不够充分，为什么驳回？ 关于你们提供的那个证人，我们讯问过了，他只能够证明跟程一鸣曾经参与过违规的操作，却不能清楚解释那笔钱的确切来源。你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可能性，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证据。二审的时候，程一鸣的同伙很明确交代了他接货的时间、地点以及贩卖手段，法院不接受这次申诉是合理的。 他忍不住地补了一句， 不要把你想的那套理论带到实际的案例里，怀疑确实利益是归于被告的，但是每一桩案子审理过程都是有证据作为依据的，不会因为你写一篇煽情的申诉状就推翻一切。 因为他话说得太严肃，傅志在旁边看了他一眼， 听见手机里那边的女人语气尖锐地强调。 你这是凭着主观判断结果，我会继续申诉的。 你有这个权利。 新建扬了下眉。 不过呢，我还是提醒你一句，程一鸣是否该承担法律责任，是看他到底有没有犯罪事实，不是看他的家庭环境。 或许这是司法人士的一个通病，经常情理法之间的取舍会产生模糊的差异。赵欣欣明显对于程一鸣的很多判断失去了一个该有的理性立场，被亲情煽动的结果就是看问题很容易片面。这一次赵欣欣没有再继续说什么，干脆挂了电话。